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了山顶我走一遍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 我吹的头笑的是又欢又欢又，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，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，我知道他等着那大花轿。 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呵哟呵哟，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，妹妹她不说话就看着我来笑啊，我知道她等我来抱一抱，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，抱的那个月亮她笑弯了腰， 谢谢。